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奇。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上集咱们说到，李景华也就是燕子李三儿，在感化所被关押期间，和那里的巡官石海山成了拜把的兄弟。他向石海山承诺，如果晚上把他从狱中放出去，他在作案之后一定会按时回来，所偷的东西全部交给石海山他们处理。经不住财富的诱惑，石海山终于和李三儿达成了协议。但是这种合作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儿。民国时期是中国的乱世，也是江湖好汉、武林高人纵横天下的舞台。有一个名字成为了那时街头巷尾议论的传奇，他飞檐走壁，身怀绝技，他有时小偷小摸，有时又行侠仗义，是贼还是侠，没人说得清。本期话说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燕子李三儿的多面人生。1934年8月的一天晚上，北京的哈尔飞大戏院灯光闪烁，热闹非凡。这里咱们解释一句，哈尔飞大戏院啊，就是后来的西单剧场，老北京人应该都有印象。这也是个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剧场了。这哈尔飞大戏院从1930年起就是许多著名京剧艺术家表演的场所，像马连良、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名角都在这里献过艺，因此这里也就成了各路官绅富贵出入的场所。这段时间呀，李景华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当然了，他的主要目的不是看戏，而是盯着看戏的人。西单丽华绸缎经理潘国英来这儿已经好几次了。李景华注意到，潘国英每次前来总是乘坐一辆漂亮的包月车，所以他断定这人必定是一个有钱的主。经过一番摸底之后，李三决定今晚下手。戏剧结束之后，李景华跟着潘国英来到了他的住所。他先藏在车房之内，悄没声的待了2个小时左右，听听四处无人，便悄悄地溜了出来。此时啊，已经接近了午夜，人们早就在梦里会周公去了，潘国英也早已经打起了呼噜。李景华先环顾了一下四周，迅速判断着可能藏贵重物品的地方。以他的经验，这自然不是什么难事。接着他便像草上飞一样迅速地来到了东偏房。这东偏房前面有几层石阶，非常的坚硬，但是李景华踩上去却没发出一点的声响。为什么呀？因为经验老道的他整整穿了6双布底袜子，下面又穿着内连升的千层底布鞋。来到了窗口，他先用一种特制的药水撒在备好的纸上，然后贴在玻璃上。过了一会儿，整块玻璃便被他无声无响地取了下来。又过了一会儿，燕子李三儿已经得手，施展轻功，3窜2窜就离开了现场。1个小时过后，他人啊 就已经到了感化所的牢房里了。这次偷的东西大多是一些高档的绸缎制品，李景华将他们交给了石海山和几个狱卒。过了几天，他就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在他看来，钻石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即便警察再精明，也难查到他这儿来。可是偏偏就是这次，燕子李三儿狱中作案的真相被警察发现了。原来潘国英发现家中失窃之后，这心里特别的不甘心，所以他除了向警方报了案之外，他还特地通知了与他有关联的各家商铺，请他们务必留心。同行有同行的规矩，潘国英丢失的绸缎衣服虽然没有明显的标记，但是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绸缎的归属，可石海山这帮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一点呢？这天，石海山将李三儿送给他的一件毛背心送到了附近的洗染房洗染。洗染房的掌柜一看这毛背心，心里就是一惊啊。他定了定神，然后笑呵呵的对眼前的这位顾客说：先生的这个毛背心真是好料子呀。石海山心里那叫一个美呀，但是嘴里还是客气了两句：您客气，这也是朋友送的。哦，那您这位朋友还真是讲究。得，您放心，我保证给您染好了。哎，另外啊，我们这儿还包送货，等给您染好了呀，立马给您送家里去。哟，那好啊，那就劳烦您了。得，您给留个地址吧，到时候好给您送过去。石海山完全没有警惕，留下了名字和自家的地址之后就乐呵呵地走了。等他刚走，洗染房马上将这事儿告诉了潘国英。潘国英亲自赶到了洗染房，仔细查看那件毛背心之后确认那就是自己丢失的物品，于是迅速报了警。石海山和几名狱卒就这么着被拘捕了起来。石海山被抓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李景华的耳中，他预感到事情已经暴露了。当夜，他穿上了夜行衣，潜出监狱，爬到了警厅房顶上偷听。他很害怕石海山把他供出去。不过呀，石海山这个人还是很讲兄弟义气的，始终没有透露李景华的事儿。当然了，也有一种可能是，如果真把李景华的事儿给交代了，自己的罪责可就不只是窝藏赃物那么简单了。警察没有办法，只好从别的狱卒那里盘问，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有用的情报。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房顶上的李景华的烟瘾突然发作了，但他知道如果这时候抽烟，处境将非常危险。可是过了那么一会儿，他实在是忍不住，这时候如果再不让他抽烟，还不如让他去死呢。李景华环顾了一下四周，除了审讯室以外，四周是鸦雀无声。怀着侥幸的心理，他点燃了一根火柴。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探员正好从他对面的屋子里出来。黑夜里边那一点火光显得是格外明亮，探员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对，就不动声色地返回到屋里，将情况报告给了队长。队长马上命令全体警察出动，悄悄地包围了李景华所在的整个房屋，然后爬着梯子来到了屋顶。被慢慢包围的李景华此时正在无比享受地吞云吐雾，哪还顾得上观察周围的动静呢？等他发觉有人过来时，已经为时太晚，只好束手就擒。经过简单的审问，李景华被转送到了检查处，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判决呢？1935年1月，北平地方法院开始审理燕子李三儿盗窃一案，此案自然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当李景华被押进法庭时，法庭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热闹。法官连喊了多次肃静，庭内才慢慢的安静下来。李景华虽然脸色惨白，但是神情十分镇定，还以江湖规矩向在场的所有旁听者拱了拱手。在法庭上，李景华对自己的偷盗行为供认不讳，可是他没想到，潘国英为发泄自己的怒气，不仅告李景华偷窃，而且还指控他行窃时使用了暴力。法官听信了原告的一面之词，认定李景华犯有强盗罪。李三不服，当场大声申辩说：诸位老少哥们听着，我燕子李三虽然偷盗，但绝没有使用暴力。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过的事我认了，但我没做过的事儿，我是绝对不能认的。但是法官对此却是置若罔闻。李景华被从重判处了12年徒刑，而且为了防止他逃跑，判刑后特地给他带了一种残酷的刑具——木狗子。这木狗子到底是什么刑具啊？哎，它是用一棵大的树干竖着，从中间一劈两半，并在里边凿出凹槽，然后将人的两条腿啊牢牢地箍在里面，再将这树干合上钉牢。这种刑具在脚上戴3年，这双腿啊基本就残废了。李景华不服这一判决，向河北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由于此案影响较大，河北高等法院接受了李三的上诉请求，然而律师界没有人愿意为李三辩护。法院无奈之下，指定由义务劳动法律委员会的会长蔡礼作为李景华的辩护律师。这义务劳动法律委员会的律师啊，与其他律师不同，他们愿意为穷人义务辩护。蔡礼经过认真的考虑，愿意做李景华的辩护律师。接着他仔细地查阅此案的卷宗，并多次到看守所与李三面谈。李景华对蔡礼也是十分的信任，有问必答。又一次审讯开始了，法庭上蔡礼全力为李景华辩护。他提出李三作案时并没有暴力行为，因此不应以强盗罪判处。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江洋大盗，只不过是一个窃贼，按照民国法律，即使从重判处，最多只能判8年徒刑，给他判12年显然过重，与条律不合。因此呢，蔡礼请求法庭降低囚禁年限。同时木狗子也是一种很不人道的刑具，早应该彻底废除了，给李三上这样一种刑具与现行的法律的基本精神相抵触，请求撤销。法官对此没有当庭作出处理，决定改日再审。李景华对蔡礼是十分的感激啊，曾经写公开信大加称颂他。然而一方面由于木狗子的缘故，另一方面由于烟瘾无法得到满足，李景华没有等到最高法院的重新判决就患病身亡了，死时年仅40岁。上面就是流传最广的燕子李三的故事。咱在上集说了，燕子李三有着不同的版本，很多江湖好汉、盗寇、飞贼也都自称过燕子李三。这些良莠不齐的版本中，有一个人也被认作是燕子李三的原型，但是他和李景华一比，两个人的性格命运竟有着天壤之别。这个人出生在当时的河北，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市蓟县上仓镇的程家庄，名字叫李芬。李芬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他的父亲是个忠厚老实的庄稼人。李芬啊，从小性格就倔强刚烈，喜爱健身习武。 在距离家乡北侧20华里的盘山少林寺拜师习武。这和咱们前面说的李景华的经历啊，倒是很相似。他每日呢，白天种田，晚上赴盘山习武，常年不断，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长大后，李芬喜欢好打不平，这地方上的地痞无赖都很怕他，但是他也有个原则，就是从不欺负老实本分的人。在与地方黑恶势力的斗争中，李芬结交了很多武林中的朋友，其中跟他结为生死兄弟的有5个人，排行老大老二的因为死得早，传说不多，李芬排行老三。虽然热爱习武，但长着一张帅哥脸，身材修长，待人谦和，很爱笑，但笑脸上又总是不失威武果敢。换作今天，他早就成为了银幕上的武打明星了。四弟梁英练就了一身轻功，据老一辈的人传说呀，当年在河中插上一排竹竿，竿头稍微冒出点水面，梁英就可以踩露出在水面的竿头，飞跑到河的对岸。最绝的是，这鞋底啊，竟然是一点都不湿，所以老四梁英人称草上飞。五弟郭连发最有名的故事啊，是说他有一年去附近的一个镇子赴鸿门宴，在与对方交手的过程中，竟然能用牙咬掉扎在肉里的刀尖，还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从此人送外号铁齿钢牙。他们三兄弟被人称为冀州小桃园，这仨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嫉恶如仇，不畏强暴，路见不平舍命相助。在这几个人中啊，因为李芬行侠仗义的故事更多些，所以当地人们常常把武林中其他兄弟几个行侠仗义的故事误传成李芬三爷的事迹。他行侠仗义的故事在京东一带广为流传，听老一辈人讲，东至秦皇岛，北至热河，西至河北三河燕郊一带，如果有上苍镇的客人在这一地区住店而没带够盘缠的话，只要说一下是李芬三爷的同乡，店家掌柜就会免费让客人住宿。要说这闯江湖的，身上没个一技之长是难吃得开的。之前咱们说的李景华，最擅长的是轻功。那么现在这位李芬李三爷又有什么特殊的绝技呢？要说到这李芬的绝技，就得提提他那绝世的枪法。这一般人开枪啊，都得瞄着上面的准星打，而李芬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喜欢啊，把枪管上的准星磨掉。为什么呀？在他看来，枪手对决要的就是那个速度，而要是拔枪时慢了一步，那自己的小命就指不定是谁的了。咱这也不兴什么美国牛仔那套装扮啊，随身还背个枪套什么的，所以平时这枪啊就放在李芬的兜里，可出门在外，兜里指不定还会装点杂七杂八的东西，要是拔枪的时候那凸出来的准星跟衣服里的东西缠绕剐蹭在一块儿，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他索性把准星给去了。那有人该问了，他怎么瞄准呢？哎，这还真不用您操心，李芬打枪从不瞄准，而是直接用中指扣扳机，食指顺着枪筒的方向指着目标，时间久了练就了指哪儿打哪儿的好本领，百发百中，从不虚发。李芬不仅枪法好，人品也是没得说。话说有一次，李芬乘摆渡过河时，随意的朝河里吐了一口痰，没想到由于刮风，这痰呀顺风飘落到了一个同船人的鞋上，那人张嘴就是大骂。李芬二话没说，掏出手帕俯下身子就给那个人擦，一边擦还一边道歉。那个人心里还是不痛快，